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331集，唐默根本不掩藏自己的异能，他双手叉腰，大吼：“还我爷爷！”凶猛的火焰充斥整个木屋。皮特翻手变出一块金属盾牌，将火焰全部挡住。唐默双手抬起，数十根细长的钢针飞舞在半空中。他手指一动，钢针齐齐射向皮特。另外一边，傅文铎和大卫的战斗则简单许多。傅文铎完全是压着大卫在打，他灵巧敏捷，动作也刚劲有力。看傅文铎出手，就像在看一部动作片，每个动作都漂亮至极。反观大卫，他出手笨拙，可他的皮肤如钢筋铁骨，怎么也无法穿透。傅文铎双目一眯，右臂化成的黑色利器狠狠刺向大卫的胸口。大卫觉察不对，转身避让，黑色利器擦着他的胸口而过，把衣服划破，皮肤上竟然也只是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。傅文铎不再藏拙，他手腕一动，一把漆黑的匕首出现在他的手中。这匕首一出现，大卫嗅到了死亡的气息，他暗道一声不好，接着扭头说：“ 皮特，把你的盾牌给我。” 皮特大骂：“ 滚蛋，那是老子的道具。 Fuck， 你他妈再不给我，我就要死了。” 皮特将盾牌扔给大卫，大卫赶紧接住。正在此时，傅文铎如鬼魅一般突然逼近，锋利的匕首刺向大卫，大卫反射性地用盾牌挡住，匕首和盾牌相撞，发出尖锐的金属碰撞声，两人各向后倒退半步。傅文铎看着盾牌上的一道白色破口，目光渐渐冷了下去。大卫吼道：“ 那把匕首居然能把你的盾牌划破！” 皮特惊讶地说：“ 什么？” 别说他，唐默和傅文铎也吃了一惊。傅文铎的匕首是他拥有的稀有道具之一，唯一的功能就是因果律作用，能破开世界上所有东西，但他居然没刺穿这只盾牌，只是划出一道口子。这肯定也是一个稀有道具，还是一个同样拥有因果律效果的稀有道具。傅文铎不想再与对方纠缠，他抬头看到陈珊珊已经快走到吊桥的尽头，吊桥目前被封锁了，谁也出不去，想要离开就必须由他和唐默一起打出一条生路。傅文铎看向唐默：“走。”唐默说：“ 好。” 两人丝毫不恋战，转身就跑。大卫和皮特哪能让他们走了，一起迅速地追上。两人在前面跑，两人在后面追。跑到吊桥最前方，傅文铎一把抱住陈珊珊，将小姑娘夹在腰间。唐默毫不犹豫地一脚踹向守住吊桥的两个地底人官员，将两人踹晕。走。走到岸上，唐默转身看着吊桥，从手腕里取出一根巨型火柴，他挥舞火柴头，一把点燃吊桥，竟然是要断皮特和大卫的后路。这次的攻塔游戏很明显是对抗游戏，如果他们成功通关，对方就会失败，反之也是一样。火焰噼里啪啦地燃烧上去，吊桥很快坠落。皮特愤怒地咆哮一声，手中出现两根长长的铁锁链。 你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你们了吗？ 铁锁链刷刷地飞向另一头，两根锁链一根勾住唐默的腿，一根勾住傅文铎的腿。两人想挣开，却发现这锁链越挣扎就缠得越紧。唐默目光一冷，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夜明珠。这颗珠子刚拿出来，两根锁链就好像遇见了最致命的诱惑，猛地飞向夜明珠，被他深深吸引住。大卫和皮特各抓着锁链的另一端，猝不及防地被锁链拽着向上，锁链隐隐有要将他们甩开，义无反顾地奔向夜明珠的趋势。大卫用力地按住了锁链的第三节。 我死了，你们也别想活！ 皮特双目睁大， 你疯了！ 但为时已晚，大卫已经按住了那一节。刚刚还被夜明珠吸引的锁链忽然自燃，一股诡异的力量将唐默和傅文铎一起往下拉去，两人齐齐掉向幻象之河。傅文铎被拉下去的那一刻，反手把陈珊珊推了出去，小姑娘稳稳落在岸边。 回头一看， 堂哥，傅少校， 扑通四声，四人全部掉进了幻象之河。唐默和傅文多掉下去的时候，一道清脆的童声在他们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玩家唐默、傅文多成功完成支线任务，找到被偷渡的赃物。玩家皮特·盖茨、大卫·索菲特通关失败。玩家陈珊珊完成支线任务，协助海关队找到赃物，困难模式，开启主线任务第三版本。 坠落的过程并不长，但唐默和傅文铎在那一瞬间便做出反应，开启了道具一双神奇的靴子。两人在接触到粉色的水面前，以恐怖的力道强行在空中将自己的身体掰正，使双脚向下。靴子触碰到水面，荡漾起一圈圈涟漪，他们稳稳站住。另一边，两个外国玩家的情况就很不友好了。大卫和皮特狼狈地跌进河里，这河水不是普通的河水，掉进去后，两人很快发现他们被一股奇怪的吸力向水下吸引。皮特抢过大卫手里的盾牌，低声念了句咒语，接着将盾牌甩在河面上。这盾牌竟然也浮在水面，大卫和皮特一起跳到盾牌上，浑身滴着水，冷冷地盯着唐默和傅文铎。和唐默猜想的一样，完成支线任务后，他们离开了海关小屋，四人全部恢复了原本的模样。这两个玩家之前说话时一直用的是英语，除去怪物的伪装，果不其然，他们是两个外国人。华夏国际里有外国人不是罕见的事，只要身在华夏就属于华夏玩家，阿塔克组织的杰克斯就是如此。目前的局势对唐默和傅文铎比较有利，大卫和皮特站在盾牌上，虽然免除了掉进河水的命运，行动却不是很方便。唐默和傅文铎则不一样，他们利用靴子道具踩在水面上也如履平地，但是双方并没有动手的意思，只是警惕地打量自己的对手。他们知道自己的对手在刚才那一战中并没有尽全力，刚才他们是在海关小屋里打了一架。侏儒长官死之前曾经说过，掉进幻想之河会发生非常恐怖的事，所以四人都默契地收敛招式，不想掉进河水。然而现在他们还是掉进来了。就武力值而言，这两个人在唐默见过的玩家中绝对属于顶层。唐默静静地盯着这两人，声音冰冷。回归者中有两个外国玩家，因为经常杀肉猪又喜欢休息，有了休息时间就会全部用掉，所以不在时间排行榜上，实力却不可小觑。皮特冷笑道， 哼，说错了，我们已经不是回归者了。 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，上面果然没有了金色数字，这是两个已经转正的回归者。 唐默·傅文铎，原来你们就是传说中那两个最强的华夏玩家呀。哦，不对，我忘了孟回雪。那个女人真是烦人，每次碰到她总是没好事。我一直很讨厌那些地球幸存者把你们看作是华夏最强。凭什么？就凭我们回归者回来前地球上都是肉猪，弱得要死，所以你们占便宜的率先通关攻塔游戏。 傅文铎淡淡地说。你想说什么？大卫抬起下巴， 看样子我们这次是对抗游戏啊。 唐默说，支线任务确实是对抗游戏，但现在大家都完成了支线任务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出现支线任务，主线任务又是什么。言下之意，唐默不打算在一个危险的游戏里贸然树敌，如果有必要，他不介意和这两个人合作。皮特沙哑地笑了一声，唐默看向他，这个金发外国人用嘲弄的眼神看着唐默，仿佛他说的话极其可笑。他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金发，碧蓝色的眼睛里毫不掩饰自己的嫌弃。 合作？哇哦，那也不是不可以，毕竟地球幸存者都那么弱，不知道最强的傅文铎唐默能有多强呢。 皮特说这话并不是真的想与唐默二人树敌，只是身为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回归者，他的名声不好 不仅仅在于嗜杀诚信，更在于那眼高于顶的傲慢态度。而他并没有注意到，在他抬起手的那一刻，唐默看着他手腕上的那串红玛瑙手链，双目一缩，脑海里瞬间闪过一条一模一样的手链。唐默呼吸一顿，顷刻他沉默地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他对神棍的死没太大感觉，也不会太过悲伤。地球上线后死了这么多人，神棍和他也不熟，只是陈珊珊。唐默收住表情，大卫和皮特没发现异常，只有傅文铎因为太熟悉唐默，略微看了他一眼。唐默的手不动声色地按在小阳伞上。八成可能性，主线任务不需要和这两个人合作，他们也能完成。但是还有两成可能性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减少可能存在的队友。唐默把手放了回去，这时一个小小的酒瓶突然从傅文铎的口袋里掉出来。这根本不可能，傅文铎难得露出惊讶的神色，他不可能犯这种错误，让任务道具就这么掉出来。他反应极快，直接伸手一捞，但香蕉酒直直地从傅文铎的手中穿过，然后扑通一声掉进了粉色河水里。这个意外令所有人都吃惊不已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